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天气晴爽，适宜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二，是我们有问有答的时间。那如果大家关于房地产方面、房子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呢互相交流啊，咱可以发短信过来。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小晨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朱小晨。 那今天的节目呢还是这么安排啊，那首先呢是进入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然后接下来咱们就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不好？ 好。 好了，那首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我们在梳理安居快讯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还是有请小陈，咱们一起来梳理。先看第一条，说70城最新的房价，15个城市啊基本是稳定的，但是这个地方涨幅却排在了第一位，它是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说这个国家统计局啊发布了3月份70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的一个价格。数据呢也显示说1线城市新建的商品住宅销售的价格同比下降了0.6%。那降幅呢比上月扩大了0.5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首次出现了下降。降幅为0.1%。那从环比上看，1线城市新建的商品住宅它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了0.1%，二手住宅呢销售价格继续下降，环比上月是收窄了0.2个百分点。那值得注意的是啊，海口，记住是海口，以2.1%这样的环比涨幅位居70大中城市房价涨幅的第一位。 是这样的呀，国家统计局呢每个一段时间都会发布一个70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大中城市的报告。那70个城市其实可以客观的反映就是全国楼市的整体情况。那3月份呢，全国70城房价数据显示啊，我们的1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也就是新房价格呀，同比继续下降。那2、3线城市呢，涨幅回落。这大家可注意啊，1线城市是房价下降，二三线 线城市它是涨幅回落，也就是说二三线城市继续涨，但是它涨幅呢 没那么 高了，较之前对回落了。 嗯， 那三月份呢，各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这个房地产政策还是这个主要的基调，坚持呢分类调控，保持政策一个稳定性和它的连续性。那一线城市的新房的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0.6%。降幅呢比上月扩大了0.5%，这是新房。二手房呢，跟之前比首次出现了下降，也是降幅0.1%。其实那个咱们都说啊，这个降幅就降了0.几%。这您就得看跟之前比啊，之前都是涨的已经挤不行那种状态，其实下降也就是说控制了它的涨幅的一个比例，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这样一个大的政策方向，这是咱们一线城市。那二线城市呢，新房住宅跟二手房住宅的价格同比的涨幅啊，比上个月回落了0.2%跟0.4%。那三线城市的新房跟二手房的也是价格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0.3%，也就是说咱们二三线城市还是一个继续增长的状态， 对， 但是呢涨幅确实是下降了。 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因为从2018年一季度北京的房地产市场的数据来看呢，整体市场的依然还是比较低迷的， 对，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持续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中。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地方的涨幅排名第一，也就是海口啊， 海口 它是2.1%的涨幅，位居70大城市。房价涨幅第一，我们都知道海南最近的政策比较好嘛。第一个是它是跟国际接轨，是开放性的这样一个政策。还有一个就是说，海南它的房价其实一直都是从这些年以来一直都是一个涨跌，也涨的大，跌的小，然后稳步发展，然后又继续涨了这样一个状态。就是随着咱们可能一线城市环境也好，或者说人口压力也好，大家。还有一个就是人均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情况的改善，大家都是希望像候鸟一样，都是希望在一些海岛城市或者是说这种旅游城市去买房置业，包括一部分人他有这种投资的需求，所以说这也是不断的促进这种海南这样房价涨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吧。 其实海南这个地方呢确实是比较特别哈， 对， 它的气候条件啊、温度啊以及它的资源啊等等，确实是我们都非常喜欢。你像有些南方城市哈，也许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它不烧暖气，看似好像说挺暖和的，比北方暖和， 湿冷， 但是一到冬天的时候它没有暖气的话，那种湿冷啊真的让北方人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呢在这点上海南真是四季都温度都差不多哈，当然夏天比较热，但是冬天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温暖。 对啊， 它比云南还要好，云南到冬天的时候还有一点点阴冷呢。 这个云南还涉及一个这个咱们这个少数民族可能它一些入乡随俗这种文化差异的问题，但是海南它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包括咱们都知道现在海南的这个东三省的这个朋友特别的多。正是就是说海南它真的很宜居，空气又好，所以说大家都去海南买房， 对，气候也好，而且呢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讲话啊又促进了海南的发展，是吧，现在有几十个国家呢都可以落地签了。所以看来海南的这个发展呢肯定要跨一大步哈。 是的， 它不仅仅是只停留在房地产，估计在旅游各个方面呢它都要加把劲儿的。 对，都是跟国际接轨，包括它这个一些娱乐的这种属性更会加强。 是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看，说月租金1.5万堪比月供，那么你会花1260万租房住吧，这是怎么回事？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个事儿，但今天给他挑明了啊。说北京的首批企业自持租赁房屋啊，这个项目之一就是万科翡翠书院即将启动预租啊。说90平方米三居室的月租是多少钱呢？15000到18000，那么一次最长可以长租10年，可一次性的签订10年的租期合同，那么10年间租金不变，10年租金180万一次性付清，可以贷款。那么目前呢这个项目的户型主要分为两类，占70%的一类呢是月租金1.5万到1.8万的90平方米的三居室，另一类呢是月租金3万到4万的180平米以上的复式的四居室。哎呀，面对这个项目呢也是各方的言论四起啊， 对，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海淀区北清路，也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个熟知的海淀永丰产业基地。 嗯， 那它周边呢靠近这个科技企业这个聚集区啊，包括中关村科技园啊、海淀园这种地方。那这个房子现在就是说好多人都比较热议嘛。 嗯， 那它的前身呢，其实咱们要回溯到2016年12月，当这个地块拍地的时候，当时呢拍地的政策是限房价、净地价，也但是呢。比如几个开发商都想抢这块地，那达到最高怎么办呢？就要转为开发商自持。什么叫开发商自持？就是这块地是开发商自己拥有，变成租赁性， 他 不能 不能够卖， 对， 只能 租，不能往外卖了。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咱们北京的拍地的大方向、大情况是这样的啊，当时是地王频出，那土地呢又供应不足。那开发商他是有地才能经营才能发展呀、 嗯、 所以说如此对开发商说不利的情况下，他只能硬着头皮拿地，那没有办法、 嗯、 所以在这个高压情况下拿的这么一块地， 就是说他拿地的价格呢、嗯、相对也比较高哈。 对、 而且呢这块地呢还不能够以商品房的形式出现啊、 嗯、 是自持的啊，这个 开 发 商 自 持 的， 只能租、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出来了，那么从他的租的这个金额来看呢、 嗯、 确实各方觉得，你看啊，他本身呢这个月租说达到 1.5 万到 1.8 万，甚至有的房子呢达到说几万块钱啊、 嗯、 说这3万到几万啊，另外呢也可以呢考虑长租，说一租就是10年、 嗯、 如果这样的话他一次收本的话呢就也能够有几百万，有的哈可能一二百万什么的，而且呢他这个租金呢是可以贷款的、 嗯、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真的有人租吗？而且这种租是不是有一点钻了空子的感觉？ 嗯，是这样的呀，就是说这个月租15000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嗯， 同比咱们是在朝阳公园附近，15000可以租一个100平的公寓带小院， 对， 然后也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也是公寓了。但是呢，这15000要是放在海淀五环这个位置。那刚才周老师也说了，这个开发商一次就能回这么多本，是不是挺赚的呀？这事儿其实并不是这样，对、 嗯。 那咱们算一下，就是说这个1300套房源，这个项目最终以70年租金的收益，在这个160多亿左右、 嗯。 那土地成本呢，已经到了100多亿，100亿出头、 嗯嗯。 那加上最后的装修，还有后续的一些维护成本，项目的初始成本其实它已经就不低了。 嗯、 那个。这个开发商的人也回应了啊，对这个事儿，就是说其实它是作为咱们北京首个自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全新的事物，它要需要做很多的尝试与试探。首先它这个难度就不小，刚才咱们说了它成本很高了， 嗯， 后续还有一些维护费用、运营费用，而且这个房子它本身它质量不差，它是一竖置的精装标准洋房，它是精装修的， 嗯， 带中央空调、新风系统、智能家居这种，它的本身的成本就挺高的。所以说开发商不赚什么钱。 嗯，其实他、嗯、我是特别充分的理解开发商、 嗯、 因为他拿地呢就价钱非常的高哈、 嗯、对， 而且呢作为这个自持地又不能够卖，只能租，那么租呢有一个问题就出现，就是他这个回报的周期非常长， 是的， 回报率相对也比较低一点，他拉的时间特别长、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开发商来讲呢，他要急于呢收款、 嗯、 啊，要把这个资金呢给他盘活、 嗯、 那如果你让他这么长，比如70年啊60年才能够收回它的成本，那它怎么能够再生产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采取高租金的啊这样一种方式。其实刚才你也说，其实这个租金呢按正经的市场来看呢、 嗯、 其实也不算低， 它只能这么高的租、 啊、 要不它就赔本。 但是你作为一般人来讲，比如说我租一套房子呢18000啊、 嗯、 那我10年是多少钱？10年可能就180万哈， 对 啊，那如果再 还不是自己的， 还不是自己的， 对 啊，如果再往后推移的话呢，可能几十年下来以后呢，就得1000-2000万啊。但是这个房子还不是自己的， 还是10年不涨价的情况、 啊，还是10年不涨价的情况。 所以说，它这个产品、 嗯、 它其实是完全是一个小众的产品，它不能代表咱们北京的大市场。 嗯， 它是一个试水类的产品，就是北京第一个。 所以说它有很多种可能。那刚才周老师也说了，那有人租得起吗？它其实它那个位置周边，咱们都说了，它是位于一个科技园区，它周边也是一些高端的项目，就比如这个一号院啊、如园啊这种高端的这种产品，所以说它并不缺这个市场，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小众的产品，大家就不要以咱们一般的惯性思维去理解它。 是的是的。所以有人计算过哈，说假设呢租金70年不涨价，按照呢每10年180万啊，70年就是1260万、那么90平米的房子和14万一平米，而且呢70年到期房子还要归还啊，这是很多人真的脑子非常清楚，但是我相信它会有一定的市场的。 对， 因为现在呢，你像有的花10000多啊租房子的这样的人大有人在，而且那个房子说句真心话，品质可能没有它好，而且还没有它稳定。 对， 你这个呢一租可能就10年，而且它承诺你的是不涨价的。 对， 它 最起码我这10年之内，然后有一个很改善的环境，然后我可能就不想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不想在北京有。 其实你要住10年的话，比如说180万也可以啊。 对 啊，你现在在北京买一个房子的话，可能你少说是5-600万，你多说那就没边了。对不对？ 这个其实大家纠结的是这180万最后还不是自己的房子，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一个惯性的 思维。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这180万在北京能买什么房子？ 对呀、买不了什么房子。 买不了什么房子。如果你真是能够踏踏实实的住它10几年，180万，如果你要不想这个定居在北京的话，其实它品质还是不错的。 对。 所以看怎么说了啊，因为它是第一个项目嘛，所以呢也是引起各方的关注，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大家也不用恐慌，它是一个很极端的很小众的这样一个事儿。 对对，而且呢它是这种商业运作的啊、以后呢跟咱们的国家出来这种公租房是不一样的。 对，完全不一样、 所以不要认为哎呀以后这个租赁房会不会那么贵啊，不会不会、什么以国家名义的这种公租房这种带有福利性质，不会的，这种商业的那难说啊。 它是一个特殊时代一个特殊的产物，也就是说在2016年底那个房价那么高地又那么少的一个情况下出来的一个特殊的东西。 对，当然不管怎么样的人，这个开发商呢还是对于这种租购并举也好哈，租购同权也好呢、还是给予了支持的。 对 啊， 对， 因为这个终究这个项目还是以租的形式出现吧。 对呀、 也给想租房的人呢也带来了一些便利嘛，啊，他会有人群欣赏这样的一些项目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西安抢人站明显的啊有成效，说房价飙涨买不到房啊，那么短短3个月啊，之所以有24万多人最终把奋斗的坐标定在了西安，那除了工作之外，居住问题也需要纳入当地的决策视线。还有房吗？没了。连日来呢，关于西安房荒的新闻引发关注，说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以来西安房价上涨非常明显，即便如此仍旧房源紧俏，一房难求。在此的背景下，部分区域还出现了开发商设置全款优先、捆绑销售、捂盘惜售以及故意营造紧张气氛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我西安现在房子也这么紧俏。 对呀、那我们都知道今年开始这个新一线城市，就比如青岛、武汉、成都、西安这种城市，它都是以本科就可以落户这种人才引进的方式来引进这些高知人才。那今年以来呢，西安连续3次它放宽了它的落户限制，这促使1季度落户西安的人数高达了24万人。这24万人是什么概念啊？是去年西安全年迁入人口的总量。也就是说去年全年迁入人口的总量，今年1季度西安就已经完成了。 我觉得这也跟各个地方所谓的抢人大战哈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各个地方为了招揽人才、确实出来了很多的一些优惠的措施。那其中呢在房地产方面啊，他们给的砝码呢也是非常重的。那拿西安来讲，在这些方面也确实非常吸引一些人才到那边去发展。 是的、咱们刚才说了那个一季度西安就24万人涌进，那他西安的这个新房市场也不足23万套。所以就是说当这个 有点防荒了， 供小于需的时候，就造成了一种市场的相对来说一个紊乱。然后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呢，短期内供应不足，显然其实它不是一个致命伤。那如果这个房地产商和炒房者故意营造这种房少房荒的这种氛围，暗地里搞一些这个全款优先、捆绑销售的这种小动作，其实是对于当地的房产市场的一种失衡。 是呢，这短短三个月内，这24万人把最终的目标落在了西安。为什么不去别的地儿，去西安呢？其实西安的房价在咱们这个同等城市来说， 它比较低的， 相对来说低一些， 比较低的， 它只有10000出头， 而且它在二线城市当中是属于低位的。 对呀、啊 嗯， 那同比咱们这个新线城市杭州，它都达到了3万块钱一平。成都呢也达到了，新房也达到了13400，二手房达到了15000。 所以我觉得就是西安呢，因为它房价比较低嘛，大家都觉得好像买它房子人并不是特别多，所以也缺乏一些充分的政策准备，以及呢这个实施细则，所以这回出现这个情况呢，也可以理解。因此在这儿呢，咱们也提醒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一二线城市加入就是人才抢夺战的这些城市哈，在这个房子方面一定要事先做好一定的准备啊。 其实咱们这些人啊，他手里拿着钱，然后拿着他的高学历，他其实是最先，我们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嘛，他会去这几个城市，他会去分析，那西安作为这个二线城市，二线城市然后房价又低，他马上就涌入了，对于当地政府来说，他其实也是一个措手不及的一个状态。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种引进人才的哈，这样的一些措施应该说是一项系统的政策工程了。他应该说不仅涉及就业呀、也涉及住房、子女教育等等方方面面，所以城市只有在综合层面上为人才搭建扎实的平台，才能够不仅把它招来，而且还能把它留住。 对呀、我们说这个人才才是一个城市的这个生命力，有了人才，这个城市的无论是经济啊还是教育都有一个长足的发展。那这些人来了，那你要就要对他住，然后他的子女上学，包括他以后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问题，所以说都要做一个综合的考虑。 是的，所以说也给其他城市的有关部门提个醒哈，引以为戒。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摇号买房或大面积实施，知情人的称网传版为讨论稿。继摇号买车以后，那么摇号买房也可能在北京大面积的实施了。那近日啊，有媒体爆出说，北京的限房价、净地价这个项目啊，将实行摇号选房。虽然官方呢并未对此正式回应，那知情人士也透露说，之前的网传的摇号细则只是一个讨论稿，正式的办法呢还未确定。不过呢，多位业界人士也认为说，限净房摇号将是大概率的事件，而且呢或向无房、刚需家庭倾斜。那么摇号一旦实行，在改变北京选房规则的同时，对于北京楼市影响应该说也是有很大的。 对，这个限定房摇号，其实这个传闻已经春节之前就业内人士就已经在这个楼市里边就传了。那咱们现在市场上的限定房呢，一是没有拿到预售证，还有就是等着摇号的政策出台。为什么没拿到预售证？有些人就说就是等着摇号政策的出台才会放这个预售证。所以说呢，就很多楼盘的销售人员，他在卖房的时候都会告诉咱们购房人，那个会到时候会采用这种摇号的方式来购房。但是细则呢，就比如说会不会像别的城市一样偏向刚需，这个摇号具体是怎么摇法，现在还没有确认。 对， 那可以确认的就是说肯定是可能会以一种这种摇号的方式， 但是怎么摇啊？ 对， 这个还有待于呢，这个官方呢给出一个答案啊。不过在这里，我真的是特别希望呢，因为现在呢买车咱们就摇号，当然摇号呢也确实也有很多的优势和好处，但是有一点呢也确实显现出来了，就是有些人呢他买车摇号啊，他就跟着瞎起哄。其实他真的是不需要车，你知道吗？他可能也跟着，哎呀，那我就去摇吧，在网上一摇，哎，这些摇号的人呢还特别有运气，你看这么难摇吧，他还摇上了。我有一两个朋友都是这样，摇完了以后呢，其实他不想买车，你知道吗？就在手里在跟这个拿着这个号，人真正想买车的人啊，买不了车，不想买车的人还真摇上这个号了，而且这个号呢还不能够怎么去处理，比如你卖也不行，你怎么也不行， 对呀， 就在自己手里。 所以说这个摇号其实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就是、 那摇号相对来说是一种很公平的方式啊，那你就看你运气，你摇得上就摇不上，摇不上就算了。那还有一类可能就是说，一旦摇号了，就会造成一定的恐慌。就像这个周老师刚才说的呀，就有的人他可能没有这需求，但是呢，他看这东西摇号了，然后他就趋之若鹜似的，那我也摇吧，那就这样。可是买房这事儿， 首先来说这个， 所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怎么能够让真正想拥有住房的人，没有房子的人能够有自己的住房啊？那就跟那个车，人真正确实是特别想有一辆车的，真正能有辆车，他不是说特在乎这事儿的哈、啊，有一搭无一搭的，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把他排除？当然了，像这个摇号有的时候也很难办。 所以说咱们不仅要有政策，政策下面还要有细则。那其实摇号这事儿在北京之前，现在已经有上海啊、南京、西安、长沙、成都、武汉、杭州7个城市已经或者拟出台了这个摇号的细则。不少城市呢，在摇号细则的时候，他还提出了一个，支持无房、棚改住房、刚需的这种购房家庭的需求。这也就是说，摇号向无房家庭去倾斜。这也就是说，对于咱们一个刚需的一个保障。就像刚才周老师您说的，那有的家庭他有两辆车，有的家庭一辆车都没有。摇号同理，他就是说，已经有这个城市对这种没有房的家庭，他可能 有 一定的倾斜。 对，这样会好一些哈。 但是到咱北京呢，会不会是这样？咱们现在还没有确认。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因城施策哈、把工作的做得细一些，尽量少留一些遗憾啊。好，咱们最后一条再来看一下，说青岛的房产调控有新规了，说商品房取得不动产证。这个证书以后呢，5年以后才可以交易。青岛的楼市呢调控再次升级，说18号呢，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布通知称，说在青岛7区3市范围内新购买的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必须要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5年以后才可以上市交易啊。所以这个呢就更加的紧了，不仅是 相对来说更严格， 不仅是能够限制你买，还要限制你售。 对。 限制你卖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更紧的一个信号啊。好了，那上半段呢咱们安居快讯就梳理到这儿，下面咱们回答大家的问题，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近4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每到周二呢，我们会聚集，比如说这个一周来大家对于这个房子问题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我们集结在今天来回答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小晨你好。 嗯，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那如果大家呢关于房子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哈，都可以呢编辑好微信啊，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呢显示出来，我们互相进行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啊。好了，那咱们首先呢先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吧。这位朋友已经问了好几天了哈，今天小陈在这儿，咱们来跟他交流一下。说最近啊看了看二手房，250万左右可以考虑丰台的城庄子，南五里店，还有卢沟桥的南里，石景山的西景，永乐小区以及海淀同泽园小区。说让您呢给分析一下，说这些小区啊都大概怎么样。 嗯，这个朋友250万左右买房，这么多个区域，可以来看得出来，他做了一定的功课哈。 没错，嗯， 是，其实我们在买房的时候，一般都是有心里一个总价价位了，但是有一个大区域了，但是具体这个小区域在哪儿买，确实是一个比较难以选择的一个事儿。 嗯， 然后这位朋友这几个区域，它其实还有一定的代表性，咱们一个一个给他分析一下。 嗯， 首先咱们说城庄子这地儿，城庄子它在丰台五里店。它是西四环跟五环之间，这个地儿呢中规中矩，这地块中规中矩，它怎么说呢，就是交通配套都是一般，交通呢你不能说它好也不能说它不好，它有地铁，它地铁是这个14号线西段这个铁郭庄子站，离地铁呢2公里，一般就步行差不多也就20分钟就到了。 嗯， 区域这块呢刚才我说了中规中矩，它没有大型的商业配套，4公里外有一个这个丰台的资和信这样一个商场，也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好。 嗯， 但是距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小区4公里，大家都知道4公里其实它如果走真的是有点有一段时间呢， 嗯， 怎么也得坐几站公交车。 然后呢，它这块呢是丰台区域比较普通的区域，那周边呢都是二手房小区，然后也算是一个二手小区老小区扎堆的一个地儿。这房子呢，这小区呢，它是90年的小区。 您说的是永乐小区是吗？ 对，就是这个城庄子，这个城庄子，它是90年建的。那小区里只有三栋楼，也就不到300户，它都是六层的板楼。250万呢，它差不多能买一个这个两居。但是呢，这小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户型比较狭长，这两居的户型比较狭长，中间一个过道比较占面积，所以说利用率不是很高。这个是城庄子。南五里店这块呢，它是挨着城庄子，也就是说这个区域它是享受同样的配套的。那小区方面呢，小区方面也是90年代的房子，但是这个小区跟上个小区有一个大的区别，就是它体量比较大，它有三十栋楼，2700多户，所以说它这个同样的价格250万能买一个55平的两室一厅。那同样的位置，享受同样的配套，其实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小区的小环境。那我们说在选择小区的时候呢，如果是配套都是相同的，那小区的体量是一个非常重要地块。为什么呢？大体量的小区它的换手率也高，那小体量只有三栋楼，然后那个我反正一般的是小体量的小区它的换手率很低。怎么说呢？房子没有那么好卖。您如果一旦想卖房的话，没有那么简单。那咱们再说卢沟桥。那卢沟桥呢，它也是在丰台嘛，它在丰台这个南四环到五环之间。卢沟桥这个区域呢，它这个南边挨着西五环，北边呢挨着京港澳高速，所以说它在自驾这方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地铁这块是挨着这个14号线西段的一个大瓦窑站，也是不到2公里，走着也比较方便。那区域这块呢，商业咱们说商业要次于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郭庄子地块。为什么呢？它还要再往西一点，我们都知道卢沟桥，但是它环境也比较好，比上两个小区要好， 比那什么城庄子呀、南五里店啊，可能要好一些。 它挨着一个小月公园，还有这个园博园。那平时遛弯呢，从小区出门可能就是公园，它遛弯环境比较不错。那这个小区来讲呢，比上两个小区它楼龄高，它是80年到90年这样建的小区，比上两个就楼龄就高了10年嘛。那这种小区呢，它也是体量比较大，得有个2000多户，也是一个六层的板楼这样一种情况。250万能买一个58平的这个两室一厅，户型方面还是可圈可点，比上两个小区都要好一些，比较方，相对来说比较方正吧。这是丰台。那还有这个朋友说他石景山也选了两块，一个是西景和永乐。那西景呢，它是在这个西五环边儿。西景这个社区啊，它是体量很大，它是西景一区到四区，那楼龄呢也是84年到94年这样的房子，全是六层板楼，房价呢但是比丰台要贵，250万能买个50平的一室一厅。为什么贵呢？首先它这个位置比较好，它是挨着地铁1号线终点站苹果园站，还有一块就是它这个附近要建一个石景山最大的石景山最大的商业是大悦城，所以说它的未来的发展要比这个卢沟桥那块要好一些，所以说它房价也相对来说高。那永乐小区我们都知道石景山万达广场，它在石景山的核心区域，就是这个卢谷的地带，它周边呢像石景山万达广场、台湾街，包括一些4A级的写字楼，然后那个5星级的酒店都在这个区域，所以说它这个区域发展相当的成熟，那房价也贵啊。那他这个250万真不见得能在这块买。据我所知，这块一室一厅的这种50平的都卖到300万以上，所以说估计这位朋友没仔细看，或者是说他那个看的时间跟现在比较差的远一些。 所以往后再推的话，应该说就是价格越来越贵。他又看到了这个海淀同泽园小区。 对啊，这个海淀同泽园小区它在哪儿啊？它是海淀的这个山后区。它挨着六环，它在六环边儿呢。它是这个咱们西北六环边儿上，所以说别看它是海淀，它在六环边呢，既没有地铁也没有商业，然后周边也没有大型的利好规划，这个250万能买一个70平的两室呢。 但是呢不推荐。为什么呢？一个是远，然后那个 配套也不是特别好。 对呀、啊、就是很小的这种配套、嗯、还有一个就是它没有长足的近些年没有长足的一个发展、 嗯、 所以说这个 发展怎么样还不太清楚啊。 所以说刚才咱们分析了丰台、石景山、海淀这三块，首选的是推荐您选石景山。 石景山、啊、 嗯，次选呢就是丰台，最不推荐就是海淀。为什么呢、嗯、您住在一个地儿，其实就是您要想象您以后这个衣食住行、 嗯、 这个海淀这块实在是太偏了。 它这虽然顶着一个海淀区啊、嗯、但是它里边的这个品质各方面来讲啊，配套啊，甚至这个交通啊等等都并不是太好。 对、啊、 当然以后发展如何 太远了， 对、 嗯、 都很难说啊。所以刚才呢这个小陈呢为您呢分析的还是非常的这个具体的哈、啊 嗯、 而且呢这个把各地的这种优势啊和它的这个劣势呢、 嗯、 都说得很清楚、 嗯、 最后的权力还是您自己来掌握啊。当然呢您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呢也未尝不可再去看一看浏览一下，因为买房子是一家当中最大的一件事儿、啊 嗯、 所以呢这个不要盲从啊。另外呢如果大家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等等这些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呢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回答大家的问题啊、 嗯、 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了。 嗯， 这有一位安的朋友啊，他说能说说密云的碧桂园吗？啊，托这个听说碧桂园呢是限价房啊，请问一下限价房的购买和未来进行市场买卖有什么限制吗？ 嗯， 其实碧桂园还是相当有名的啊。 对，它首先它是一个大开发商， 是个大开发商 也算民企。 对， 然后那个限净房它是这样的呀，限净房就是它开发商在拿地的时候这个限房价净地价。 嗯， 在之前开发商在拿地的时候都是比如谁拍的价钱越高多高，然后就是谁拿地，然后以后我卖多少钱都我自己做主。限净房是开发商在拿地的时候就规定了这块这个房子以后卖多少钱、 哦、 这就是限价房。 嗯，就你要接受的话呢你就来参加我这个。 对呀、 啊、 你要接受的话你就拍，然后你不接受你就退出就好了。 嗯， 那这个限净房对于咱们购房人来讲啊，它是商品房，它不是保障房、 嗯、 它跟商品房一样。 他说是限价房。 嗯，就是限净房。 啊，就是限净房。 对，因为有的人就管它叫限价房。 哦、 嗯, 嗯，然后唯一一个不同就是在你拿到房产证5年之后才能往出卖。 哦， 这个是跟商品房唯一一块不同，其他的都一样。 嗯， 这个密云碧桂园这个房子，其实咱们都知道密云它的整体它的规划就是涵养区，所以说它最大的亮点就是绿化好，然后环境好。然后现在密云包括怀密延平这些新房的品质都不次，而且都是往这种小改善包括这个改善的方向去发展，都是洋房或者别墅联排这种品质。所以说您要想真的是想买的话，就先得看您自己的这个自身的需求。您是就想您是不在乎这个区域，因为密云比较远嘛，我们都知道，就想是改善环境，然后没有在城里上班，也没有一个是每天从密云往返城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您就可以入手啊。但是这个房子比密云当地的新房都要高一些。 嗯 嗯， 实际上呢大家买房的时候也是有些技巧的，比如说要看开发商嘛、 嗯、对， 你像些大的开发商啊、 嗯、 什么这个万科呀、龙湖啊、绿地呀、啊、像这个碧桂园啊等等、 嗯嗯嗯、 这些都是不错的大的开发商哈、 嗯、 因此呢他们会对自己经营的一些项目呢是比较负责任的，不会说因为某一个项目的不好影响他们这种企业的形象啊、 嗯、 所以要看开发商。 嗯， 另外呢其实除了这之外呢还是要看这个地域啊，这个大地域大方向要看，然后刚才小陈说的一个要看小环境。 对、 啊、 小环境非常的重要， 具体它的这个小区的情况也是很重要的、 嗯、对、 啊嗯、 我们无论是买新房还是二手啊，还有一个看就是看小区的体量、 嗯、 一般小体量的小区它其实因为体量小嘛，它房子少，对于后期这个房子在上市来说不是一个好现象，所以说体量越大相对来说它 它的管理物业也比较完善，然后相对来说也比较专业，所以说选大体量的，然后不要选小体量的。 好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说了一个价钱，然后呢想让小陈呢来帮助参谋一下哈。我觉得咱们说说大方向吧，说说大方面，因为呢这个一点一点的具体说的话呢可能会没有时间了。来，咱们先看看这个 AA 圈圈哈，他说请问在顺义买一个200万左右的一室的二手房啊，中介介绍到了这个樱花园小区，我自己呢查好像是噪音比较大的机场经过的小区，请问这个蓝星小区怎么样？另外呢顺义噪音大的区域是哪几块啊，还请大家呢您给参与一下啊，这个参考一下。其实在顺义我有些亲戚也是在顺义的啊，其实顺义那边确实啊离机场非常近，但是话说回来了，我实际上在通州住，但是每天我有时候从窗户往外看的话呢，这个飞机也经常从我的这个天空当中飞过， 对， 有时候也会很 近咱们这个机场的去，它其实都有一定的噪音干扰， 会有一定的噪音，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就习以为常了，这也很难说， 但是有些人真是就是受不了这个噪音，所以说您在买房的时候别的咱们先不看，先看您以后真正设身处地啊，您把自己置身在这个区域甚至这个房子里，您想一下自己是不是能接受，所以说咱们先别看小区，然后也别看总价，先看看您到底能不能接受这噪音，如果不能接受您就别考虑了。 是的，其实你想我刚才说我在通州这边啊，我都能够听到这个噪音，那何况在顺义那边离机场那么近哈，能不能你接受这个噪音，我觉得您要买房的话呢就到这个几个小区亲自去感受一下，看看它的噪音到底怎么样啊，不要听别人说，这个东西的话呢买房子就要多跑一跑啊。 而且其实顺义咱们都知道这个机场以后要搬啊，要搬到咱们新机场，其实机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它这个产业相对来说它不是像互联网似的这样可以很吸纳高薪人才这样一个区，那机场的搬迁对于机场周边这个区的发展其实它是有一个正向的作用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机场周边的房价可能相对来说低一些，那后续等机场搬走可能会有一个小的涨幅。 毛毛突然发了一个短信说固安那边的新机场是新成立的，难道是把顺义的机场搬过去吗？ 他是把顺义的几个航空公司就迁移到那边了，但是顺义还会有机场， 还会有机场的啊，就会一个合理的调配了，来，另外呢样刚才就说限价房的那个，他说限价房要卖的话有没有说补差价这个事儿？ 没有， 没有， 对，没有， 你可能跟共有产权房弄拧了， 对， 共有产权房的那个买那个房子最后你要卖的话呢，它是有一个说头的， 对，限价房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您在拿到房产证之日的5年以后才能往出卖，不用补任何的差价。 好的。另外北斗星呢也问哈，说请问城建昆亭的房子怎么样？这应该说也是一个大的开发商。 对，这是一个房山的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挺著名的一个楼盘， 是的， 然后它之前是它早几年其实是刚需的价格，但是最近几年也涨了，如果您在房山买的话又想买新房，其实推荐您去买这个就是刚下来的新房，也就是说刚下房产证没几年的新房，第一它价格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第二就是说好赖是现房，您可以看到它的小环境小区的环境还有房子的环境。 好，这个城建昆亭啊，应该说这个房子也是一个大的开发商建造的房子，还是相对不错的。而且我告诉您啊，一个，其实这点您放心，只要是在北京地域里边，不管是这个咱们原来认为的郊区，还是说现在的，比如说什么顺义啊、什么密云啊、延庆啊等等哈，这些远一点，咱们都包罗进来。只要是北京地段的这个房子，几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质量真的都是过关的。 对， 但是在其他地域外地，咱们就不好说，因为咱们也不太知道大概的情况啊，所以这个没问题啊。另外飘也问说呢，170万，最近呢准备买一个二手房啊，说看了朝阳区长营附近的柏林爱乐，能买一个60到70的大邑居啊，长营附近还有其他的一些选择吗？也看了大兴枣园的二手房，能买小两居啊，请您来说一下。170万， 这个是一个东边一个南边， 是啊，一个朝阳是东边，是吧，另外长营啊，另外他说看大兴怎么又跑南边去了， 但是这个总价、总价来说确实不高，然后这个170万可选择的也不是很高，所以说 在柏林爱乐170万能买一个70平米的大逸居吗？我表示怀疑啊。 对，好像 是吧？您是把首付交了吗？还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太便宜了吧？这不可能！你70平米的话，170万和1平米是多少钱？ 这个肯定不可能，除非是170万 是首 付啊。 对，可能是首付。 现在这柏林爱乐已经是5万到6万了。 对呀、所以你得300-400万。 嗯， 这是哥们儿还是姐们儿啊？这不对啊。啊，这个好好细致的看一下啊。另外，大兴的枣园的二手房，大兴又跑南边去了。啊，枣园的它这个是一个二手房，是不是相对能够便宜一些呢？大兴那边， 大兴枣园现在也是一个4万到4万6的这样一个状态，枣园这个区域啊，那这边的二手房其实它是以一个这个90年以后的这种二手小区为主，然后具体这个价钱，我觉得在这块也不是那么好拿下来，所以说您是不是？最低的也100多万的啊，200万以里的，195万左右的能买去滨河东里，然后可能会买一个40平的一室一厅。 所以它定位的是二手房啊，二手房的话呢，咱们就得多淘换，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呢，是一对一的啊，它不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群价，它是个性化的价钱。所以有些咱们看似呢说170万能买什么呀，还真没准就能淘换出一个什么呀。但是像刚才您说这俩地方不可能买下来， 对 啊， 对，是， 也就是说您付一个首付的话呢，可能有点富裕啊，买一个小区的话呢是。付一点首付钱哈、交一个首付而已，所以还要再看一看啊。另外呢，有一位朋友叫做苹果，他说最近呢在郊区看中了一套别墅啊，看了很多个户型，请问专家呢，他说这个独栋、叠拼、双拼是什么概念啊？它的优缺点是什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是这样的呀、咱们那个逐一分析吧。这个独栋别墅就是咱们理解的，就是独门独院，独门独院上有这个独立空间，然后有一个私家花园啊，有地下室，是私密性很强的独立式的这样的一个住宅，这就叫别墅，这就叫独栋别墅。那独栋别墅的优势是什么呢？采光好，视野好，私密性很强。它的劣势也是有的，什么呢？一般独栋别墅它一个院子比较大，打理起来也比较麻烦，而且就是家室内的空间很大，那如果是两口人甚至四口人住，都会相对来说显得空旷。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独栋的别墅呢，相对是比较高端的别墅。 对，是、 自己有一个小院子，完全是自己来掌握这个偌大的空间。 对呀、但是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如果您家里人口少的话，住独栋别墅其实没有那么舒适。 这个双拼别墅是什么意思？就两户连在一起吗？ 对，两户连在一起，就是家庭性的这种别墅，其实最接近别墅的一种形态。它的优势就是说，它既没有这个独栋别墅那么空旷， 那么奢华。 对，然后呢，它别的也不次，就比如采光啊、布局啊这种也不次，这是双拼别墅。 那这个双拼别墅是就是说我跟一个邻居，我们俩拼在一个别墅里是吗？ 对， 是这么回事。另外这个联排别墅呢？ 联排别墅就是户数就更多了，就是咱们就是拼，不仅是拼在一起，还是这个2至4层连接在一起，户户成一排，也就是说您的邻居可能由2户变成了6户甚至8户，这叫联排别墅，它是一个最经济型的别墅一种状态。 就像这个联排别墅相对是价格可能要低一点。 对，价格要低一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独栋别墅，大家都觉得独栋别墅是最好的，是吧？但是呢，它也是有它的劣势。刚才我们说它私密性很强，那私密性很强就是好事吗？其实也并不如此。为什么呢？之前我看《法制进行时》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别墅区的入室盗窃杀人案是小区中最高的。它就是私密性太强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住得起这个独栋别墅的话呢，可能得请保安了。 对呀、您就要看这个物业的安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说啊、我可能在郊区特别偏外地买了一个独栋别墅那就很好了。您要看的是小区的物业还有这个安保的一种措施。那真正是安全性不好的话，这对家里的这人身安全都不是一个保障了。 尤其是这个地点呢，又是这个人烟稀少的一些地方哈、所以真的是有时候有点危险。 对，所以说咱们 看什么都是去辩证的去看。 对，来这个飘，人家发来了两条啊，他说刚才确实是自己没有说清楚，他说的是首付，还是咱们猜对了？ 首付170万是您是首套吗？首套的话，您就差不多能买一个400来万的房子， 差不多。 那如果您是在枣园这块的话，其实选择性也挺多的，而且400多万选择 首付应该是30%吧？ 对，如果您是对 400万的话，就是35%，所以就是能够买一个300-400万的房子。 对，您的选择性真的挺多的 。所以呢，您呀先选着吧。300-400万的话，现在在北京买二手房应该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能够买到。而且您的需求我刚才看了，也并不是说非得是新房，而且二手房也可以。另外呢，您买的这个房子呢，面积也并不是特别大哈，60-70、50-60您就觉得可以了。其实，对于您来讲呢，它还是可选的余地非常大的啊，这个没问题。好，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咱们最后把那个苹果那个问题啊，就是说他那个别墅那个事儿，再给大家说一下。一个现在就是独栋的别墅，独栋别墅相对是自己一个独门独院啊，这个是比较高档的啊。但是接下来呢，就是双拼的别墅，这个双拼别墅呢，就是两户连在一起的双拼的这样的别墅啊。其实它也有很多的这个优点， 而且双拼别墅啊，它其实看起来没有独栋别墅那么好，但是它的价钱可真跟独栋别墅差不多 啊。 对， 哎呦，那我还是愿意买独栋别墅，那多好啊，显得多奢华呀。 但是独栋别墅确实它的面积太大了，面积太大了，就有一个后期的维护成本问题。 咱没住过那么大的房子呢，好像没感受过它的这种 麻烦。如果您家里边人口少，住独栋别墅真的它是一个负担， 是个负担哈。 搞洁，院子的打理。 哎呀，我跟你说，小陈，买得起独栋别墅的人，肯定家里就有佣人了，就有保姆了，就有保安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咱不替他们雇人担忧啊。那接下来咱们看这个联排，实际上这个联排的话，比前两个就要这个便宜一些，是吧？更大众化一些。 对。然后联排呢，其实是也是咱们北京市场这个别墅市场最多的一种这个产品类型。它就是刚才像我说的，就是您可能跟八户邻居在一个联排的这个房子里住，然后呢，一般都是一梯两户或者一梯一户，既保持了私密性，您又不显得那么孤单。 所以我觉得您好像对于这种联排别墅还比较推崇的啊。 对，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 谢谢周老师， 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